前面说修圣贤之道，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不能改过修善，必然是造恶积恶。 而积恶愈积愈深，哪有不沉沦的道理呢？ 永沦下愚之队， 就是入到了下愚的那个队去了。这对于一个发菩提心，已经闻到佛法，知道发心，知道佛法的功德利益，而不能够确实去修正的人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 然作圣不难，在自明其明德。 成佛作祖难不难呢？成佛作祖这桩事情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，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做。诸位同学，这一次的起讲，我的感触很深。我读这本书是在26年前， 也就是公元1953年。 当时我讲经已经讲了18年，如今讲《了凡四训》是头一次，应当在20年前就要讲了。以往都是在大圣经典里面兜圈子，好高骛远，见的是空中楼阁，没有好好的在基础上下功夫。20年前我就看过印光大师这篇文章，虽然是看了，没有看清楚，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儿，也不觉得很重要。一看《了凡四训》是世间法，是父亲教训儿子的，讲的话还不错，还有点道理，就不再去理会他了。现在20几年下来，都搞的是空中楼阁，一事无成。回头再看看这本小册子，大彻大悟，才晓得这是无价之宝啊。这本书是大小圣的基础，没有它，大小圣都落空了。我们现在要做圣贤人，确实不难，要从这里打基础。 而我们把这个道理弄明白了，在日常生活中照着去做，命运立刻就会改过来。 大家要能好好的做，3个月就能见效了。祖师告诉我们，为什么做圣贤人不难呢？ 因为在自明其明德。 这是大学上的一句话，所谓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。 明德就是本性，也就是前面讲的诚与明。 而明德在圣不增，在凡不减，是人本具照耀天地的真心。 明德上面再加一个名字，可见这个明德现在是不明了。为什么不明呢？ 因为被5欲6尘的烦恼所盖覆住了。 我们想做圣贤人，只要把我们的明德恢复就行了。 换句话说，把本来的明德上面那些障碍蒙蔽去掉，我们的明德就恢复光明了。 下面是教给我们明明德的方法。 欲明其明德，须从格物致知下手。 物是物欲，是对于物质上升起种种贪求的欲望，我们把它归纳为5欲6尘。格是格正， 而司马光的解释，格为格杀。 格杀什么呢？就是格杀5欲，贪嗔痴妄念。尤其因居士的注解为， 绳牵究谬，隔其非心之位。 明明德要从这里开始，这就是佛法常讲的放下万缘。格物就是放下万缘。万缘是什么呢？万缘就是物欲，物欲障碍了我们的真心，障碍了我们的清净心。 如果我们不能将它放下，不能将它隔正，清净光明的觉性 就不能够透出来了。 致知就是看破，我们得要有智慧。所谓 努力绝照，勿令昏散之位。 这里的知不当作一般的知识讲，这个知是觉的意思。尤先生注解注得很好，觉照的意思， 也就是前面所讲明的意思。 致知是觉照，念念觉照，这是真实的学问。格物是真实的功夫，看破是真学问，放下是真功夫，要从这里下手。 倘人欲之物不能极力革除，则本有真知绝难彻底显现，欲令真知显现，当于日用云为，常起绝照，不使一切唯理情想占蒙于心。 这里在细说功夫与学问的方法。倘之一字是假设，假设人欲之物如果不能够极力的革除，拿佛法来讲就是放下再放下，彻底的放下，这确实是很难的。例如 有人对钱财放得下，对名位放不下，有些人名放得下，利又放不下。 换句话说，五欲六尘总有一两样放不下的。世间法放下了，出世法也要放下，极力的革除，除到干干净净。楞严经说空如来藏，不空如来藏，说得相当的精辟。空不空如来藏都是给我们讲的这个道理。为什么要我们彻底放下呢？ 因为清净心中一法不立。 要真正做到像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本来无一物，就是此处所讲的极力革除， 而且要革除得干干净净，心里面一物不存，一法不立。 这时真如本性里的般若智慧光明，光明就现前了，本有真知就透出来了。真正的智慧是我们本有的，不是外面求来的。 就像明镜一样，明镜的光明不是外面来的，是他自己本来有的。镜子上面的灰尘盖得很厚，失去照的作用，只要把灰尘去掉，便恢复它照的作用了。 能照是镜子本来有的，并不是我们给它的。聪明智慧是本来具有的，心地越清净，智慧就越高，心越静越定，智慧就越大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我们看一个人的心定不下来，静不下来，心里一团糟，这个人绝对没有智慧。事出世间法是一样的，办大事的人心常常是静止不动的，什么样的境界现前他都能够如如不动，这样的人才有智慧光明，才能够把事情处理得恰到好处。 如果事情一临头心里就慌乱，这种人是绝对成不了器的。 我们要开智慧就要从定境中下手，所以我们要是不能够极力革除物欲，本来有的真知没办法现前，也难彻底的显现。 换句话说，我们本来具有的般若智慧，我们有一份格致的功夫，智慧就透一分，有十分的功夫就透十分的智慧，智慧的显现就是以我们格致功夫的深浅而定的。 欲令真知显现，当于日用云为，常起绝照。 这句话也就是教我们平常用功的方法。日用云为就是日常生活，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眠，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长期不断的觉照，就是使觉照的功夫不要间断。为什么呢？觉照的功夫一间断，无明就会起来，烦恼就现前了。我们觉照的功夫提起来的时候，无明就没有了，烦恼也没有了。 所以烦恼就好像霜露一样，觉照就像太阳一样，太阳一出来，霜露就会融化，烟消云散了。 可见得这个觉照的功夫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。 常起觉照， 重要的是在常字，偶尔的觉照我们也有，就是不能够保持常这个字。其实觉照的功夫在我们现在的人来讲，有5分钟10分钟就很不容易了。我们自己想想，在一天当中有没有5分钟10分钟的觉照呢？恐怕从早到晚一刹那也没有。 但是我们听经的时候也许会有一点，尤其是在认真听讲的时候会有一点觉照的功夫，但是离开讲堂以后就又忘掉了，功夫又提不起来了。 如果不常常听经看经的人，单单烧香拜佛，恐怕一生当中难得会有几次觉照现前。失去觉照的现象就是违理情想， 而理就是指前面的常与明，真心不二的道理，也就是楞严所讲的相妄性真的道理，金刚经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道理。 违背这个理，一定是落到情事一端去了。情想起来就是分别执着，这个时候就是事在做主了。理是性，情是事。 换句话说，转本性成阿赖耶识，成为情想；转真如本性成阿赖耶识，就是转圣圣作狂了，这是大大的颠倒啊。 祖师在这里教导我们，要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提起觉照的功夫， 不使一切违理情想占蒙于心。 不要常有违理情想，连暂时有这个现象也不可以。由此我们可以体会的古人常讲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的这句话的深意。念就是违理情想，我们不要怕，怕的是没有觉照。 所以只要有觉照，违理情想立刻就烟消云散，常住真心就立刻又恢复光明了。 如此则恕乎，处暗室无亏，履平地若恐，对青天而惧，闻雷霆不惊。 这是游习因注解中所举的几个例子，说我们心安理得，也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提得起观照的功夫。 虽然处在暗室中也不做亏心事，因为我们的心地永远是清净光明的。 常使其心虚明洞彻，如镜当台，随镜映现，但照前镜，不随镜转，言痴自比，与我何干？来不预计，去不留恋。 这几句话对我们修行人而言作用太大了。我们为什么会被境界转呢？所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这是因为我们不会修。印光祖师在这里还传授给我们看家的本事，首先叫我们 常使其心虚明洞彻， 也就是心要虚要明。洞彻两个字是形容虚明的，心里不能有一物， 也就是不能有牵挂，不可以有执着。 为什么不可以有呢？ 因为真心里面本来没有。 凡是心里有牵挂、有分别、有执着，都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真心里面是没有这些的。我们要觉悟，心里有牵挂，就要想到这是错的。妄心在用事，就要认识这是妄心，不是自己的真心啊。 如镜当台， 是说心好像明镜一样， 随镜映现， 是说随着外面的境界映照。古人讲， 湖来湖现，汉来汉现。 古时候的外国人，我们称作胡人。外国人走到镜子的前面，镜子就现一个外国人的影像。汉是我们中国人，中国人在镜子面前现的是中国人的影像。事实上镜子里并没有汉跟胡，镜子里面空空洞洞，什么也没有。它可以随着境界而现象，虽然随着外境现象， 但照前境不随境转。 它只是照外面的境界，外面的境界并不能转变它， 因为它永远如如不动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 心地里头一物也没有，无牵无挂。如果说看到镜子的像，觉得这像不错，把它画上去，那就染上了，就为境界所转了。我们现在很可怜，随着外面的境界转， 而眼睛见到外物就为外物所转，耳朵听到声音就为音声所转，一点都做不了主。 古人把这样的人比喻作老牛，牛被人用一根绳子穿在鼻子上牵着走，叫它到东就到东，到西就到西。我们现在鼻子就被五欲六尘牵着走，我们想想看，可不可怜呢？为什么呢？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做不了主宰呀。 我们不知道真心是不动的，是空寂的，是湛然的，是灵虚的。 换句话说，我们自己不认识自己。 禅家的话头里面有参 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。 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就是自己本人，我们不知道，没找到本人，把假的当作真的，真的完全不知道在哪里，迷失了。外面境界相与我们有没有干涉呢？没有干涉，正如同明镜现象一样。 言痴自彼， 言是美好，痴是丑陋。镜子照得像，美也好，丑也好，与镜子何干呢？并不相干呢。 所以我们自己的心就是一面镜子。 神秀大师讲， 身是菩提树，心是明镜台。 五祖也很赞叹， 因为初学的人能够这样用功也就不错了。 我们自己要常常想，我们这个心像明镜一样，照虽然照，一尘不染。好丑香臭是外面的境界，我的心如镜子，实在不染，如如不动。我们初学能够这样用功就不错了。虽然这不是第一义，也算是第二义，与第一义就相差不远了。楞严经所谓的第二月，捏木所见的第二月，而不是水中的月影。 所以把心比喻作明镜台是第二月，也就相当的难得了。 所以外面五欲六尘的境界，确确实实与自己心性没有关系。这个道理要是明白了，自然就 来不预计，去不留恋。 这有多自在多自由啊。境界来的时候没有欢喜心，也没有期望我要等待着他，去了心里也没有烦恼不留恋， 就像是明镜照物一样，来的时候明镜没有欢喜，去的时候明镜也没有烦恼。 什么时候我们的六根对外面的六尘境界能够做到这样，我们在佛法里面基础就算是打好了， 也就好像是盖大楼一样，地基已经打好了。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如如不动，这是何等的重要啊。当然我们都想得到这样的功夫，可是话说回来，这个功夫真正修学起来又是谈何容易呢？ 但是难与易在于我们自己的诚心，如果我们诚心的去做那就不难了，假如我们放纵的去做那就难了。 因此我们不认真马马虎虎的做，则是很难会有绩效的。下文是祖师教给我们对治的方法。 若或为理情想，稍有萌动，即当严以公治，剿除令尽。 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，心里面妄想分别贪嗔痴慢的念头只要一动，马上就要对治。这种念头一动就是病， 而在这一动念的时候立刻就下针砭，要治疗它是很容易办得到的。 所以必须要想法子对付它，剿除令尽。 如与贼军对敌，不但不使侵我封疆，尚需斩将千骑，剿灭余党，其治军之法必须严以自治。 这个比喻很好懂，把烦恼比喻为贼，这是佛经常用的比喻。六种根本烦恼也称之为六贼， 因为它能贼害我们的真心本性，把我们真如本性里的功德智慧都障盖住而不能现前，所以把它比喻为贼。 也有的地方把六尘比喻为贼， 六尘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 如果是用心去执取，这些也能够染污我们的真如本性。所以对待烦恼，对付五欲六尘，正如与贼军对敌一样，我们要是不能克服它，它就要战胜我们了。 换句话说，不是他投降便是我投降，我们要能够战胜了，我们就是圣人，就是佛菩萨，要是败了就是凡夫，还是在六道轮回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。 所以对付五欲六尘要像作战一样，不但不能叫他侵犯我们的本性，而且要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，这样功德才能算是圆满，才能够成就。 其治治军之法， 就是平素对自己的训练，自己训练成一套看家的本事，来对付五欲六尘，来对付无明烦恼。以上是修行理论的依据，祖师教我们破除妄念的方法，应当常使我们的心 虚明洞彻，如镜当台。 如果做不到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印祖他又教我们说， 应当在妄念刚刚动的时候就要觉悟，才能够把妄念止住。所以好比作战一样，不但我们要阻止敌人侵入我们的疆土，而且还要把敌人消灭得干干净净。一般来讲，扫除贼寇当然要靠兵力，而平素练兵则要严以自制。 换句话说，就是一定要严格的自制啊。 吾代吾荒克己复礼，主尽存诚，其器仗是用颜子之四物，曾子之三省，瞿伯玉之寡过之非。 那么怎样严以自治呢？在古人当中，大师举了三个具体的事例给我们看。我们要想在道业上有所成就，在德学上有所建树，看看古人是怎么样做的。大师首先教我们无怠无荒。怠是懈怠，也就是懒惰，荒是荒废，这是求学修道很大的障碍。懈怠荒废必然不能成就，这两点首先要戒除。可是这两点毛病确实是很不容易戒除，十个人当中恐怕就有五六个人有懒惰的毛病。 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对治懒惰呢？如何才能对治荒废呢？ 对治的方法就是要从克己复礼做起。首先要克服自己的毛病，就是前面所讲的两大毛病，懈怠跟荒废。 主敬存诚， 这是老法师教诫学人成败关键的所在，就在诚跟敬。如果内有诚外有敬，确实毛病就能克服了。真有这样的志气，有这样的决心，若是再做不到的话，那么就学古人。游居士著说得好，他说 颜渊善用克己功夫，恪守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之圣训。 这是孔夫子教给他的。颜渊之所以能够成就，就是得力于这四句话，他能够守得住。礼是讲节度，不能超过，也不能不及，凡事都要合乎礼节。这四件事情在佛法里面讲，就是类似四威仪。这里特别注重视、听、言、动都要合乎礼。在今日的环境之下，相当的麻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大家不讲理，也没有理了。 换句话说，我们的视、听、言、动都没有标准了。